我们今天行善，拿出自己1/2的力量来行善，已经觉得我是善人了，而且还要 舍一得万报。 大家到佛寺来烧香布施，是为了什么呢？原来是因为这个利润最大，一本万利啊。所以到佛门里来烧香拜佛，心想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 也就是今天布施了1块钱，明天就得了一个彩票中10000块钱。 是这种心态到佛门里布施修善的，你说这冤不冤枉呢？把佛菩萨看得真是连小人都不如了。 所以有很多人到佛门时，你看他很虔诚地拜佛念佛，但是他自己不好，他的家庭后世都不好，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呀。 好像不是有心把佛菩萨看成一个坏人，看成一个接受贿赂的人，可是有意无意他就是这种心态，虽然不明显，但还是有这个心态，这是绝大的错误。我们在公家办事，要去拜托人，要送红包， 所以跟佛菩萨打交道也送红包， 而接受拜托的都不是好人，那佛菩萨接受红包也接受贿赂，也不是好人，这个罪就重了。 有根心者真，习机者假，有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，皆当自考。 根心是从真诚里发心的，这是真善。 若是我们跟着人家去做，不是发自于真心，这是假善了。 无为就是没有希求，没有希求的善是真善，行善而有所求就不是真善，就是有为了。 皆当自考 是说自己要考量什么是真善，什么是假善，我们一定要从心地里面去区别，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行善。贪财妄取是恶，而中峰禅师说 未必然也， 如果取得是为了做好事利益众生，这也是善，不能算是恶。常常有一些经商的同修来找我说， 五戒里的不妄语我们不能持，因为做生意天天打妄语，希望把别人荷包里的钱骗到自己的荷包里来，不打妄语怎么做生意呢？ 我说真正行菩萨道未尝不可以，现代的人你劝他行善他不肯，骗他他肯，问题在哪里呢？在我们自己是不是菩萨心。如果用这种手段，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手段， 把他的钱财骗来了，替他做好事，你是行菩萨道，如果把他的钱骗来自己贪图享受，就是恶了。凡夫不知道做好事，不知道行善，我们替他修善，替他修福，这是好事。 所以单单是看表面，确实是善恶难分， 善恶在心地，积大善建大功，都要从心地上去修。尤其是大菩萨，外表上不露痕迹，不注重小节，纯粹是利人济世， 所以他的观点确实跟普通人不一样。 何谓端趣？今人见景苑之事，类称为善而取之。 端是端庄正直，曲是委曲婉转。 今人见景苑之事，类称为善而取之， 是说见到唯命是从的，恭恭敬敬顺从的，这个人是好人。现在一般在位有权的人想用人，都喜欢用这种人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听话呀， 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，认为这是好人，喜欢用这种人， 所谓愿意用奴才， 因为奴才听话，一天到晚对你很恭敬，伺候你舒舒服服的。 圣人则宁取狂倦，至于谨愿之事，虽亦相皆好，而必以为德之贼，世人之善恶，分明与圣人相反。 大圣大贤他们用人不用相怨谨怨，相怨之事是一般人讲的好人，圣贤用人才而人才倔强傲慢，有时候无礼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有一技之长，值得骄傲，有时候不一定能顺你的意思。 可是这样的人能干能办事，那个老好人人是好人，不能办事，墨守成规，不能自动自发做事情，所以圣贤人宁取狂倦。 因为狂倦之人勇于进取，不拘小节。 至于谨愿之事，虽亦相皆好，而必以为德之贼。 这种好人往往不明事理，不辨是非， 所以是德之贼。 德是风俗道德，往往都被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破坏了。 是世人之善恶，分明与圣人相反。 大圣大贤的善恶标准跟世人的善恶标准不一样，即使在佛门中，大圣的善恶标准跟小圣的就不一样，小圣着重在事项上， 所以小圣人守戒守得很严格，一点都不敢犯。 大圣人你看他好像是不拘小节，为此小圣人也看不起大圣人。须知道 大圣戒在心地，小圣戒在事项。 前面讲的三种改过的方法，小圣是从事上改，大圣是从心上改，不一样。 所以小圣就是谨愿之事，大圣是狂倦之人，成就也不相同。 譬如说大圣好像是不持戒，其实不然，他心地清净平等，人家往生的瑞相，站着走坐着走不生病，这就能够看得到结果。中国历代大圣修学明心见性了生死出三界的确实是不少，诸位在高僧传、神僧传、居士传、善女人传都能看到。 而善女人传是专记在家女居士修行成就的， 所以小圣不了解大圣，就是因为是非善恶的标准不相同。 推此一端，种种取舍无有不谬，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，皆与圣人同是非，而不与世俗同取舍。 这是真善假善，我们很清楚就能辨别，天地鬼神是与圣人的标准相同，而不是与世俗的标准相同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天地鬼神与圣人的用心见解是一样的。 凡欲积善，绝不可寻耳目，唯从心源引为处，默默洗涤，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，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为屈，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屈，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万世之心即为屈，皆当细辨。 我们真正要发心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发心度自己，首先不可寻耳目， 也就是绝对不可以贪恋五欲六尘，一定要看得淡。 五欲六尘看不淡，你自私自利的心就断不了，自私自利的意识是恶业的根源， 而由恶根所做的一切善， 善也变成恶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世间人讲的那些善，中峰和尚都不同意。不同意的根源就是你还有私心。 而有私心所做的一切善事，都希望获得自私的利益，这个善就不真不纯了。 所以先要把五欲六尘看淡，然后逐渐舍掉，不受五欲六尘的干扰，这样才从 心源隐为处， 就是没有人见到的地方，念头才动的地方，就要觉察。 默默洗涤， 洗涤就是洗心， 也是《无量寿经》讲的洗心易行。 易是换、改变的意思，改变我们从前不善的行为，心地干净光明，才能够充满智慧。 纯是济世之心，则为端。 只有一个念、一个心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他明理，帮助他破迷开悟。他只要明理、破迷开悟了，他自然就会知道要断恶、要修善。 所以佛法在世间的第一大功德，就是帮助人去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 宇宙人生的真相都认识清楚了，十法界你愿意取哪个法界，随心所欲，佛不干涉， 佛也不勉强。 佛不是说佛好，你们都要成佛，佛没有这样的要求，佛希望你们成佛， 但是绝不勉强你们。 愿意来生做人，佛就教你做人的道理，愿意到三恶道，就去做贪嗔痴，到三恶道去，佛不会去阻挠我们， 也不会帮助我们。 佛只教人破迷开悟，这是纯真，所以这个叫做端。 苟有一毫昧视之心，即为屈。 昧，简单的说就是巴结讨好群众的心，取得世间的名闻利养， 也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求取名闻利养为目的。 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善事善行都是屈，不是端了。 纯是敬人之心，则为端。有一毫万事之心，即为屈，皆当细辨。 处事的态度应当谨慎，慎就是慎重，待人接物处事都要用谨慎恭敬的态度。 而万事不恭则是错误的，不可以不辨别清楚。 何谓阴阳？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；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 何谓阴阳？这一条也很重要。古圣先贤都教我们要积阴德。什么是阴德呢？ 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。 而赞叹就是福报。 政府表扬你，送个匾额给你挂着，说你是好人，你做了很多好事，这样果报就都报掉了。 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 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无论做了多少的善事，不必要让人知道，则善果永远就积在那里，而不求现报，叫积善。若是别人知道了，善就积不住，随修随报，到后来一点善果都没有了，反而造了很多的恶。 而恶慢慢的累积，越积越多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 阴德天报之，阳善享世名。名亦佛也，名者造物所记，世之享圣名而时不复者，多有其祸。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，子孙往往奏发，阴阳之际为已哉。 扬善享市民，名亦福也。 现在我们讲知名度，知名度就是名，人贪名好名，名也是福报之一，为善就在这里爆掉了。而且 名者造物所寄， 造物是讲天地鬼神，而名也为世人所嫉妒。 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复者，多有奇祸。 奇祸就是有非常的灾难，你的名跟你的德行不相符，灾祸就随之而来。 人之无过咎， 是说这个人没有什么过失。 而横批恶名者， 是说别人都嫌弃他、冤枉他、侮辱他，但是他并没有什么过恶。 子孙往往奏发，阴阳之际为已哉。 所以积功累德，自己默默地去做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也不必要人家赞叹恭敬，人家越是不满意，越是嫉妒毁谤越好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些毁谤障碍的出现是消自己的罪业呀。 而罪业都爆掉了，你的善德越积越厚，后来的果报就大了。所以 子孙往往奏发， 奏发就是突然发达。细观今日台湾许多发达者，他们的先人很多都是像这样的。 而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才真正晓得阴德的可贵呀。 何谓是非？鲁国之法，鲁人有熟人臣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，子贡熟人而不受金。 是非很难辨别，因为我们世间人的标准跟圣贤人的标准也不相同。 鲁国之法， 是春秋时候鲁国的法律。 鲁人有熟人臣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。 府是官府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到诸侯家里面去做臣妾呢？ 臣妾就是佣人。 因为都是有罪犯法的人，分发在达官显要的家中服劳役， 所以只要有人肯拿钱把他赎回来，就等于替他缴罚金，他就可以恢复自由了，这是好事情啊。 政府奖励社会上有钱的人多做一些好事，能帮助这些人恢复自由，让他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 子贡熟人而不受金， 是说子贡在诸侯家里把佣人赎回来，政府的奖励他不接受。 孔子闻而恶之，曰：“四师之矣，夫圣人举世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，非独是己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，受金则为不廉，何以相赎乎？自今以后，不复赎人于诸侯矣。” 子贡不接受政府的奖励，孔子听了很不高兴， 曰：“四师之矣。” 四是子贡的名字，老师叫学生是称名字，说：“ 四，你做错了。夫圣人举世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。” 这就是圣人的是非观念跟世人不一样，他看的是整个社会，希望建立良好的风俗习惯、道德标准。 所以圣人的教导是普遍为老百姓所建立的，而不是为个人。 如果单就个人来讲，子贡这种做法是难能可贵，值得赞叹的。 但是他把风俗习惯给破坏了，他的过失就在这里呀。 非独事己之行也。 是说不是为了某个人。 金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， 这是说在当时鲁国社会上贫穷的人多，富有的人少。 受金则为不廉，何以相熟乎？自今以后，不复熟人与诸侯矣。 政府的奖励对一般百姓有鼓舞的作用。今天子贡不接受奖励，大家称他是好人，而以后有人做这件事情，政府的奖励他们也就不敢接受了。 若是一接受，人家就说是为了图奖励而做的，于是大家都不愿意做了，那么政府这个好的制度也就被破坏了。 如果要鼓励一般人都行善事，子贡应当要接受政府的奖励，这不是为了个人，而是为了社会大众。这是圣人与常人见解不同的地方。 子路整人于逆，其人谢之以牛，子路受之，孔子喜悦，自今鲁国多整人于逆矣。 子路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快要淹死了，就下去把他救上来。这个人于是就牵了一头牛送给子路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，子路就接受了。孔夫子知道了很欢喜，赞叹子路说， 从今以后鲁国人多整人于逆矣。 也就是说，有急难的时候勇于救人的人就多了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被救的人一定感谢，救人的人他还会接受感谢，这就是鼓励大家救助灾难呢。 自俗眼观之，子贡不受金为优，子路之受牛为劣，孔子则取由而处四焉，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身而论天下。 这是孔子的真实教诲，应当切记深思笃行。 孔子则取由而处四焉。 孔子的看法跟世间人刚好相反，他赞叹子路而不赞成子贡的做法，这是有很深的道理的。 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身而论天下。 你看大圣大贤眼光看得远大，看得深微，凡夫眼光浅近，只看眼前，不知道他的行为对于后世的影响。我们要为整个社会、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来设想，与后世的历史来观察，这样你的看法就完全不相同了，你就会知道孔夫子的看法是正确的。 所以善恶不能只看眼前的现象，要晓得它对历史、对后世久远以后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。 现行虽善，而其流足以害人，则似善而实非也。 现前表面上看是善，实际上是不善。在一个人是善，在一时是善，在一个社会是不善，在后世是不善。 所以佛法里面讲善恶，就不讲现行。 因为今世善不是真善，要后世善，生生世世都善，佛才说这是善。 而现在是善，来世不善，后世不善，就要到三途地狱去了，所以这不是善。 要这一世善，来世善，后世更善，这才叫做真善。 现行虽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然此就一结论之耳，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辞之辞，皆当抉择。 像子路接受人家的牛，好像是不善， 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 是说子路受牛，这是真善。 然此就一结论之耳。 是说这是就一件事情来说明，什么叫是，什么叫非。 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辞之辞，皆当抉择。 什么叫道义？什么是礼敬？什么是信用？什么是慈悲？这里都有是有非。如果不能辨别，往往自以为行善，其实是造了大恶。讲修福，没有智慧的人怎么修福呢？ 所以真的要有福，要有慧，没有福慧，想修福也修不到福。 何谓偏正？昔吕文义公出辞相位，归故里，海内养之如泰山北斗。有一乡人醉而立之，吕公不动，谓其仆曰：“醉者勿与教也。”闭门谢之。余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狱，吕公使悔之曰：“使当时稍与计较，送公家责制，可以小成而大戒。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后，不为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。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。” 吕文义公告老返乡，就是现在讲的退休。古代的制度，宰相就相当于现代的行政院院长。虽然退休，他的德望功勋为世人所敬仰。 泰山北斗 是比喻高的意思。 有一乡人醉而立之，吕公不动，谓其仆曰：“醉者勿与教也。”闭门谢之。 是说同乡有一个人喝醉了酒，牢骚满腹，遇到吕先生就骂他。吕先生做过宰相，度量大，有涵养，不跟他计较，就跟他的佣人说：“ 他醉了，不要跟他计较。” 就闭门谢绝了他，而且也不在意。 余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狱。 这样过了一年，听说这个人犯了重罪，判死刑入狱了。 吕公使悔之曰：“ 吕老先生才后悔，上一次遭遇的事情处置错了。”他说：“ 使当时稍与计较，送公家责制，可以小成而大戒。” 当时如果跟他计较，捉他去监牢关几天，使他警戒收敛一点，可能不至于犯下今天的死罪了。 Oh.